人， 嗯， 一起这个出现在同一个场景， 没错， 也是很不错的啊。那我们这里正在为您介绍的是啊，《太阳的后裔》的一个取景地了，叫做 Camp Graves 啊。那当然了，这里也提到是这个美军基地啊，它是有历史感觉的一个地方了， 嗯， 近代的战争历史了， 嗯， 所以这里有一个算是展会吧，展示， 对， 对吧？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一段历史吧。 没错，因为就是在当时朝鲜战争之后的一些有关历史流逝的一些时间啊，还有一些物品啊，还有等等一些为了统一或者是为了解决这个国家分裂历史，就是韩国或者在朝鲜就是双方做出的一些努力 啊， 等对相关的一些纪念品都可以在这里展示。 对，我觉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，来到这里旅行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。 嗯， 而且呢，你来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外国人，他们都对这里非常非常的感兴趣， 没错， 对吧？ 嗯， 所以呢，这个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和平，这样的一个氛围，来到这里真的是可以非常非常近距离的体会。 没错，还有一些和平庆典，每年都会有一些和平庆典。 我觉得呢，可能和平是一个大趋势。是吧，统一也是一个大趋势。 嗯， 您在这个统一之前是吧，来到这样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， 嗯， 去瞭望一下北边也好啊，去体会一下当时这个地点的一些气氛也好， 嗯， 都是不错的体验。 没错， 嗯，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了。 嗯， 好的，那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呢也要接近尾声了。在下期呢，我们会带您去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了，不会像这期其实也不是特别沉重啊。 对对， 下期的这个浪漫的地点呢是星光乐园， 哇， 听起来就非常浪漫吧。 嗯， 希望您下期能够继续的收听和关注。在这里呢先跟您道声再见了啊，希望您下期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拜拜 拜拜， 再见。